首个叫做中国医师节， 嗯， 对，是8月19号啊，以后的话每到8月19号就专门给医生们设置的一个节日， 对 啊，中国医师节。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特意想要通过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聊一聊这些白衣天使们。 是是是， 对吧， 白衣天使们我们都跟他们有过亲密的接触哈， 嗯，都会有过， 对， 我相信应该没人没看过病吧。 那肯定没有啊， 至少你出生的时候总得跟他们接触过， 就是就是的呀， 可能那个时候没啥印象啊。 大家就说说有印象的，咱们就夸夸咱们身边的这些白衣天使 好医生， 好医生， 就您遇到过什么样子的好医生， 还有好护士， 哎，对对对，您跟他们有什么样，有过什么样子的这个故事， 哎， 对不对， 嗯，我这想啊想 啊，你应该肯定，你应该遇到的过肯定很多了，你一个这个俄罗斯老中医，对吧， 对，我住院就不止一次，我告诉你， 你哦，你生二胎的时候是吧？ 生了，即使生二胎也不是我生，真是， 哦哦哦， 我费那么大劲干什么， 我以为好，你这你还经常住院？ 我小时候身体弱，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就 真的假的 就百炼成钢了，就成这样， 就练成了个胖子。 我告诉你，我初二那年，我差点休学，我住了一个多月的院，我高烧不退。 哇，哦，你啊，你现在原来逃课都用这种招数，啊？ 那倒不是，是真发烧。 就一直烧了一个月， 对，38度多，一直不下去。 我磊磊，脑子就是那时候烧坏了吧？ 我也觉得是，就回不来了。 不是38度烧一个月，我那 真的是真的是， 哦， 基本上就是38度，最高的时候都快40度了，后来慢慢退到38度，这还有个过程呢。 连续一个月， 对呀， 阿姨都没有放弃， 而且是反复烧。 哦， 可能会比如说有一天退到36度多、37度多， 哦， 但是第二天他又烧回去。 你确定不是让咱姐给气的？ 我告诉你说一特可怜的事儿吧， 哦， 就当时， 嗯， 这不要输液吗， 哦， 要降体温， 哦， 要消炎， 哎呦呦呦， 后来因为一个月的时间你想想， 嗯， 要扎针吗， 哦， 哎呀我就手上胳膊上腿上脚上全扎了， 哦， 最后人大夫说护士说那个大夫说哎呦没地儿扎了， 放弃吧。 要没给脑门扎一针吧。 哦呦， 我妈当时眼泪就夺眶而出，说我的儿啊。 不是的，你妈说怎么不早扎， 多可怜，你说输个液在脑门扎谁见过呀， 哎呦真的是， 就 是其他地方就真的都没有了，最后就扎在脑门上， 就嘟嘟窟窿眼嘛，手， 哎呦，哎呦，没了，你这，哎呦 胳膊， 哎呦我天哪，你这以前上辈子造多大孽。哎呀，来， 但是那个时候的医生都特别的可爱，和蔼可亲。当然现在也是啊，所以我坚强的走到了今天， 是吧？其实你看啊，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跟医生这个打交道的这个时候，对，我们说一说身边的那些好医生，您曾经遇到过哪些让您特别感动或者印象深刻的医生，好医生啊， 好， 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啊，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市首个全向十字路口在石景山启用， 地铁全网日流量在七夕节当天的再创新高。 哦，2018年创新创业惠民生需求解决方案开始征集。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8月17号北京首个全向十字路口在石景山启用， 嗯， 你能想象到这个全向十字路口它是个什么概念吗？ 就刚才我说的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全能转，全能掉头，全能拐弯。 你少来，那叫全向十字路口啊。 那不就是全方向， 那叫练车场好吧。 那怎么着， 它是这样，这个路口 我先跟大家说，这个路口设在卢谷西街和正达路交叉路口，在全向十字路口行人和机动车辆是没有交叉的，人行灯的人行道的绿灯一亮，十字路口所有方向的机动车你都要停下来等这个行人来过马路。 哦， 明白了吗？就咔一亮，就是四个方向的绿灯，就是那个红机动车的红灯全亮。 然后呢行人的绿灯全亮。 全亮。 然后呢行人就四个方向都可以过，你甚至可以对角线过。 哦，太厉害了！ 对呀、啊，对角线唰唰过，打滚过，哎，翻人跟头过，哎， 国外 那样过。 我在国外，就是在日本，我见过类似的这个红绿灯。 好像有一个叫什么什么， 在涩谷那一站、有一个大的十字路口，就那个十字路口就是全向的。 好像有的就是经常他们的宣传片经常会拍他们那个十字路口， 对对对对 对，是吧？ 就是他那个绿灯，人行道的绿灯一亮，四面八方的人一块过，我觉得得有上万人。 对，唰唰唰就那种的。 对，整个就拥过来。 哎，那咱们的这个全向十字路口也有了。啊，这个反正这样的十字路口呢，可以减少二次过街的等候时间。的确，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到斜对面， 对， 你得先上对面等一个红绿灯， 对， 然后再等一个， 再转个弯，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也是我相信也会成一景吧，估计很多人会去看一看。 咱也测试测试哈、 这个路口，对，设在卢谷西街和正达路的交叉路口。 那么另外呢，随着北京地铁网络越织越密，地铁的日均客流量数字不断的刷新历史。北京市交通委通报，北京地铁全网日流量在七夕节的当天再创新高，达到了 1348.66 万人次，与上次2018年的7月13号创造历史最高值相比增长了 2.26%。 那么同时呢，全路网二维码乘车进站量也继续刷新了记录，达 130.48 万人次。 从这儿得出一个结论来，哎呀，这是不是这七夕当天，这些男的都被刮的，连车钱都打车钱都没了。没有没有， 哪那么 没有，人家大家都是绿色出行，挺好挺好。 谁说人都是这儿？今天七点约一个，八点见一个，九点还一个呢。 哦，坐地铁不迟到。哎，你看磊磊这个生活啊。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2018年创新创业惠民生需求方案需求解决方案征集活动近日启动，市环保局、市住城建委、市城管委、市交通委、市农委、市水务局、市卫计委、市工商局、市安监局、市园林绿化局十个单位面向社会征集30个民生问题的解决方案。30个民生问题涉及城市管理、交通环保、住房改造、医疗卫生安全监管、农业农村农业、建筑垃圾处理、环污染物排放治理、错峰共享停车、农村污水处理等方面。那市民可以通过市科协门户网站首页登录创新创业惠民生网络工作平台，市发改委、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以及发布需求的10个部门的官网首页设置的活动页面都可以查看征集需求，来申报解决方案，并且及时的了解相关动态信息。方案征集环节将于9月16号结束，随后活动将进入评审评奖环节。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引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一条消息了。昨天呢是第一个中国医师节，那么近年来医生们工作当中也有不少的新变化。随着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在生活中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医患交流啊，不局限于医院之内，微信、QQ 等社交软件里的医患沟通正在成为常态。医生患者互加微信、QQ 群聊的情况增多，有的医生呢甚至是存了近2000名患者的微信。那么对此呢，有医生认为啊，这些及时的通讯工具方便了医患交流，双方受益。有医生呢则坦言说，占据了不少私人时间，并且呢通过互联网谈疾病也是有风险的。但是多数医生都表示，这些个接地气儿便捷的交流工具的的确是增进了医患沟通。不少医生和患者通过手机交流还成为了好朋友。 哎，这个是啊，你看我手机里还有几个加的医生呢， 是吧？ 加的医生的，这个还真不是说比如说做节目或者怎么样、就是家人生病，然后呢、哎，医生非常负责任，比如说你这个出院以后有什么样子的变化了，哎，可以通过微信发给他。 对， 但是呢，这个也确实提醒大家，人家人微信以后啊，你这个别没事儿就是头疼感冒，那个 随时 打嗝放啥你都跟人家问一下。哎呀，医生，我为什么打嗝带出个韭菜来？你是吃多了好不好？对吧？ 我相信大家一般也不会这么发，对吧？ 但是有些人是这样的，就逮这个医生好嘛，这感觉人家全科医生什么都能看，什么都能问，对吧？所以这点大家也要注意，是吧？为什么有的人医生人不愿意给你加，是因为就有些人却不自觉，你逮个什么都问人家。 那下次你就这样，按你的道理讲，下次就加全科医生的微信呗。 你别少来，你看高磊这种，我看我说的高磊刚才。 面露尴尬，肯定我跟你说，我说到了他的痛点啊。今天跟大家说一说我身边，咱们身边的那些好医生啊，这个说一说跟他们的故事，好不好？ 是是是，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来看看大家都遇到过什么样子的好医生，跟他们都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啊。郑斌就说了，说我做过两次致癌十字韧带手术。致癌是什么意思？ 致癌是十字韧带，就是十字韧带啊。 致癌十字韧带，他很爱他的十字韧带。 对， 他估计，我估计这可能是不是个专业名词，他打错字了啊。 哦， 反正做过两次十字韧带手术，都是在北医三院啊，都是崔教授和肖副教授给做的。 哎呦， 然后特别好，特别细心，而且人还特别幽默， 嗯， 让我不那么害怕。所以他们是医者有人心。 是是是， 是吧？哎，你要是看病的时候遇到一个，就说话特，就是特别幽默，甚至是特别亲切的那种医生，嗯，整个人的心情就会 放松， 放松很多。 对，尤其是我记得那时候打针 哦， 如果护士姐姐跟你一边聊着天，小朋友啊， 哦， 怎个啦那个啦，怎个啦那个的，啪， 你 就打着了。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打针要找护士姐姐， 内心万马奔腾，我疼啊，他怎么不说一声他就打呀？ 人家跟你说了好多话了呀，是不是？这个呀，那个呀，哎呀，小朋友你长得真帅呀，哎呀，你的发型今天都没有做呀。哎，我跟你说啊，还有很多朋友啊。 王宇说了， 嗯， 说到白衣天使，我最快能想到的就是非典那一年 哦， 2013年吧，啊，不是2003年， 对， 2003年，那些个白衣天使们不顾危险奔赴前线，感动至极。 嗯， 现在我的妻子就是一名白衣天使， 呦呦呦呦， 每天奋斗在产科，为了那些刚出生的宝宝献上自己的贴心照顾啊。 嗯，哎，其实我一直对于这些医护人员他们的家人很感兴趣。 是， 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爸爸生病，然后那个住院以后，我就发现，哦，他们每天真的很辛苦，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要照顾病人或者怎么样子，你还得耐心， 哦， 对吧？而且一般生病的人脾气都不太好， 对， 是吧？急躁或者怎么样，嗯，我在想他们回家是不是也会，他们不会把这种情绪是不是都会释放给家人啊？ 我告诉你，有可能， 对吧？ 他们要把最好的一面， 嗯， 给到患者， 对， 不能让他们着急， 对， 那他自己心里的憋屈怎么办？ 是，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在那儿每次看到那些医护人员进来以后，比如说，哎，老爷子又该打针了 啊，这个咱们家人烦躁的时候，你怎么能烦躁呢？不能，就是你看还得哄着，还得那个。 是， 我在想他们如果受了委屈，他们回家，所以王宇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妻子回家以后有没有就是那个生活上的一些， 嗯， 就工作当中的一些情绪， 嗯， 释放到你这里， 对，你又是怎么处理和应对？ 哎，对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就是都在说，柔弱的小刺猬就说了高磊啊，还有朱 CSY 说了高磊，你家孩子都没生过病吧？ 为啥呀？ 婴儿都是扎到门的。 谁说我是婴儿啊？我说的是我上学的时候啊，我都初二初三，都十四五岁了，算婴儿啊，那都成年了快，还能扎脑门啊？你们不自己好好听听讲，我当时不是说差一点就休学了吗？气死我了！ 哎，不是，哎，我问你 啊， 为什么婴儿要扎脑门，而长大了不能扎了？ 那我不知道，这我没分析过。这是肯定可以的，但是成人一般不扎脑门， 怕破相，是吧？脸上再受伤恢复不了了，是吧？ 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这个您遇到过哪些好医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啊，说这个暑假接近尾声了啊，又有一门行业发就火起来了，叫做作业代写啊，在网上又露头了啊。 对， 这个暑假接近尾声，不少学生开始担心起未完成的作业，而代写作业的生意也顺势在网络上火了起来。这类代写生意的服务对象以课业较多的初高中生为主，负责代写的写手几乎都是大学生啊。 哎呀， 他们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啊，所以知道需求。 对，我们来看一下一家代写作业网站的主页上有一段声明，说本网站是某某学习中心的学生交流平台，是各大高校高初小学生学习作业的交流之地，那么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料，沟通交流学习心得。表面上看呢是学习网站，但仔细一看，您就可以发现这家网站随处可见代写作业的痕迹。 火， 比如说其中活动通知栏目就发布了专业代写寒暑假作业的公告，人才招聘栏目当中写着招在校大学生，作业期刊栏目当中甚至分享了一些课程的答案。在网站的公告当中更是明确表明了这家网站是由几位某某某某类型高校的毕业生组建了，我们就不说了啊。做代写作业、代写文章作业呢，已经有十多年了。 火。 而在网站的一篇文章中，网站运营者呢还坦言说，钱虽然没少赚，但每次亲朋好友问自己的职业的时候，还是很羞于和别人说自己是干这个的。此外呢，该代写网站还在近期的通知中明确公布了代写暑假作业的主要学生年级。 哎呦， 根据本专业代写网的观察，代写暑假作业的学生主要是六年级、初二和高一，其他年级学生找人代写作业的寥寥无几。 哎，我们来听一位在西城区任教的初中语文老师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啊，说是个学生啊，在网上请人代写作业，其实说我们也有耳闻，但是我们班上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样的苗头。像学生选择代写作业这种行为非常的不可取，这是对自己的极不负责任。说这位老师坦言，如果开学后学生把所有的作业交上来，老师是会一页一页看，一道题一道题批的，任何作弊行为都逃不过老师的眼睛。 对， 哪个学生什么水平，老师心里一清二楚。 那当然了， 是吧？你比如说，就像高磊交上去作业，他来了篇《诗经》，对不对？那老师，老师能信吗？ 诗经是什么？ 这老师能信吗？这来高磊，你给我来上，你上来给我把你写的作业给我背两句来，是不是？这不当场就懵了吗？ 对 吧？所以这个，而且你看啊，就是做过监考都知道 啊， 就是真的站在讲台上底下谁做什么小动作， 做过监考呢？ 哎，做过，这那是吧？ 这你这资历啊，你还没我？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讲啊，这做监考真的是特别爽，就你要背着手来回走，所有的学生见到你都不敢抬头。 那我愿意做，一般不都是头了有一个，后边有一个吗？ 啊， 我愿意做后边站着那位老师，我所有的同学我全能看见你们在手底干嘛。 不，其实你不知道，你看就没做过监考， 我没经验。 你坐在站在讲台上往下看。就是一清二楚、 哎， 包括每个人的表情，就因为每个人要作弊之前，他的表情叫什么？兵马未行，粮草先行是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我们说，你要做什么案的时候，先表情先有， 先为表情先有 。像比如说，先紧张的，要拿眼珠瞟老师，先开始瞟老师。基本上这种一瞟，我就知道，哎，要作弊了，差不多了。 告诉大家，千万别抬头，就是自己就是。 还这个怎么开始？你还准备再开建个网站传授作弊经验怎么着？ 没有，那倒不会， 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要去蒙老师啊、老师啥不知道，对不对？都是过来人。好 的，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您曾经遇到过的那些好医生。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From this of your silence. I'm comforted。 哎呦，今天我们这个说着这个话题的时候，刚才不是说到有位朋友感谢崔教授吗？ 啊，对， 马上就有崔教授，认识崔教授的人来了， 是他的同事是吧？ 应该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胡萝卜子。对，是胡萝卜子就说了啊，这个崔教授是我们北大运动医学的副所长，他的幽默风趣一点都不像个领导， 嗯， 更像是身边的朋友，医术精湛，品德高尚，是我们学医的榜样。 哎呀， 而且他还说了，今年是北医三院建院60周年，明年更是北大运动医学研究所建所60周年。 哇， 在这里向奋斗在一线的所有医务工作者致敬，并且向所庆院庆工作小组的同事们道一声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哎呀，也提前送上我们的祝福吧，我们这个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祝所有的这个北医三院的这个什么叫院庆是吧， 啊， 所庆啊，就是 院所庆， 对对对，就快乐。 哎，胡萝卜子啊，你能留个微信吗？我到时候加你一下。 别 你说我最近运动的时候，我告诉你， 别加， 我胳膊腿儿 加， 我都不太舒服。 别加，别加啊！这千万这啊，我就知道你加了以后，我跟你说，我说的那个头疼脑热打嗝，这是吧？带出韭菜叶那种。 没有，昨天我吃的是纯肉的馅饼，我没吃韭菜。来看一下李毅啊。 你这样的话，人医生都不敢互动了，我可不敢聊。这高雷老加我微信，这老中医谁受得了啊？ 来看看啊，说林毅说，我身边的好医生， 嗯， 我妈7月4号住进了北京同仁医院的急诊病房。 哎呦， 主治大夫李杰斌医生，哎呦，那主动、热心、耐心、负责任的工作态度令人难忘。 嗯， 对待每位病人总是面带微笑。耐心的劝解，对症下药，嗯，所以我妈半个月就基本恢复了。 哎呦呦！ 哎呀，昨天呀，报纸还刊登了半版李大夫的医德品质呢。 您看， 真是一位我们身边的好大夫， 好大夫，好大夫，哦。但是我特别想问，就你怎么挂上同仁医院的号呢？ 不是急诊科，急诊科赶上了， 啊， 人可能是在急诊科，因为有一些专家在急诊是要走诊的。 哦， 你看你不经常去医院，你就不知道。 我这个真不知道， 我就经常泡在医院。 你是深呐，哎，就我因为最近有朋友要挂同仁医院的号， 嗯， 说哎呦可难挂了，基本上就是 现在挺简单的，你就下一个那个叫什么， 你京医通什么的是吧， 啊？对对对 对, 对， 你打开看看，全都没有了啊。然后还有一位 snake 就说了啊，嗯，说刚才说了一下为什么要扎小孩的这个脑门 哦， 说婴儿的脑门啊血管清晰，然后为什么他知道呢？来发了一张照片看。小宝宝生病了， 对，正在扎针儿， 正在扎针儿呢。然后妈妈，哎，爸爸用手是这样，哎呦，这个画面特别感人。妈妈用手抱着婴儿，爸爸用手端着一碗盒饭给妈妈喂。嗯， 是是是，宫保鸡丁就下次就别吃，吃点营养的吧。 你好，哎呦，这一家三口啊，好。 8月23日至8月26日，大中电器中塔店跨界开业，全场5至8折，高端品牌家电云集，卡通形象主题馆，乐高玩具超市，烘焙教室强势进驻，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广发银行信用卡城市之星周五5折，8月31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饭票专区，可购买君泰百货、朝阳大悦城、北京 ATM、 和生汇、五彩城指定商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Bonjour là. Hello. Bonjour. 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十年， 力布更好。 力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仙林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好消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小幅回暖，美盘迎来了一波小幅上涨，全天最高是每盎司1185美元，最低是每盎司1172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183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白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丽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的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回报金额送不停。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医生啊，因为昨天是中国第一个中国医师节啊，所以今天早上咱们说一说您曾经遇到过哪些好医生，对吧？您曾经这个跟他之间发生过什么样子的故事， 是 吧？他哪儿好啊？这个都跟我们一起说一说 啊， 好吧？ 来， 来看看哪里一样啊。好多朋友， 看看， 首先说一下柔弱的小刺猬 啊， 人家不是刚才说你吗？你那个家里是不是没孩子生过病，对不对？然后你还说人家没好好听节目， 对呀， 对不对？人家说了，人小刺猬，我声明哦，我很认真听节目哦，高磊啊哈，小心哦，别忘了我的名字小刺猬哦。首先他说你可以选择埋管，这样不拔出来就不会下次不好找血管了， 好狠毒、啊。 其次四肢都不好扎了。那不扎脑门难道扎隔壁床胳膊？ 你太狠了， 真是的。哎，从他如此专业的表述来看的话，他应该是位护士，我觉得 心狠的护士。 哎，你哪个医院的？我让高磊去看你。 我不去，我拉黑你。来看看 啊， 这个小猫就分享了一个亲身的经历 哦。 哎呀，小的时候特别淘， 二年级 应该七八岁吧， 啊， 把手腕摔骨折了， 哎呦， 手腕里两根大骨头啊，一个骨折，一个骨裂， 嚯， 就送到积水潭急诊， 嗯， 哎，我当时骨折也是去的积水潭急诊， 哦， 打石膏之前要正畸， 嗯， 把断的错位的骨头啊，人工给它掰回来， 哎呦呦呦，哎，我经历过这个。 还不能伤到别的骨头， 对， 我就记得当时两个男大夫弄得我满头大汗，正畸真的是特别特别疼， 对， 然后那个地方一天天的都是鬼哭狼嚎，一直觉得正畸的医生特别不， 哎，是是是，我的手曾经，我的右手是这样，我的那个时候也是小学的时候，但是小孩的骨头就是软和 啊， 就是我当时啊，这个骨头都已经就杵了个弯儿。杵了一个弯儿，它弯了都没有断， 都没折 啊，对，没折， 就跟弓箭一样， 对，跟弓箭。当时医生说，哇，这真的是小孩的骨头， 就 能软和到成这个程度。 那然后呢？ 然后对，拉直， 跟头发一样，女士的头发拉直， 对，拉直， 怎么拉的？ 打弯了，就四个医生，两个男的拽前面半截，两个男的拽后半截，就咔咔这么拽。 哎， 然后给了，对，当时我不知道，就是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多年前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是这么治疗吗？当时给了我一个毛巾让我咬着， 啊，那肯定 对，让我咬着嘛，让我咬着以后上来四个男的，啊，就给我拽，因为这种玩意儿它没法打麻药，你知道吗？ 为啥？我刚就想说，为什么不能这块打个麻药嘞？ 骨头你怎么打麻药？ 哦，对，打麻药也是肉的事儿。 对，那么大麻药就知觉，但骨头 没有没有可以打。你说人家要是腿摔折了，人家要做一些这个手术，那不得打麻药啊？ 也得打麻药。 对呀， 但是是不是当时怕影响我的智力，就没给我打麻药？ 你这智商还考虑啥？ 没有，我当时是这样，我原来的时候好像 我还切过一个什么小什么东西，反正当时就是那个搁着我底下长了个青春痘，它化脓了以后越变越大，越变越大，越变越大， 就是脓，那就是犯的坏水儿。我告诉你，青春期就没干好， 最后像一个硬币那么大的一个大脓包。后来医生要给我割开， 就挑破了呗， 要给我割开，说得给你打麻药。我说我不打，我说因为我看过什么，因为原来什么讲刘伯承将军是吧，打怕影响自己指挥战斗的这个清醒度，他不给自己打麻药。我当时看了那篇作文以后，我也觉得我不要影响我自己的头脑，我就不要打麻药。 哎呦，就硬扛着， 硬扛着， 咬着牙 啊、 嗯！最后拿人家医生拿小刀直接嘎一下拉下来了。 对， 然后 就是那么狠， 你就宁死不屈，我就 要不然为什么现在能给你挖坑？ 太狠了你！来看看 啊， 青娥， 嗯， 要说好医生，我 哎呦，你怎么还饿了呢？ 我认识的不少， 嗯， 但是在我生命中最感谢的一位医生就是北京301医院的赵之明医生。 哦， 八年前他把我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 嗯， 在手术的过程中，别的医生都几乎要放弃了， 哦， 而赵医生硬是坚持，满头大汗的帮我把手术做完， 嗯， 而且没有额外收任何费用。 嗯， 在我的眼里，赵医生就像是再生父母一样， 嗯，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不能忘的恩情，谢谢他了。 哎呦，对对对对，像这种的确实是，你像前年的时候，我妈妈做手术的时候，也是304医院的赵医生啊， 哦 做骨科手术的， 嗯， 哎呦，就真的是，他每次跟我妈妈聊天的时候，比如说要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啊， 哦， 就那种安慰的话语，包括其实我们我跟我姐姐在那就待着以后，非常的焦急和害怕， 嗯， 因为你知道吗？她是那种的，就家人进去做手术，你要到一个等待室去等着， 嗯， 然后这个电话响了， 嗯， 他会告诉你来一个电话，那边有个人喊谁谁谁的家属病人好了，你就去接。 哦哦， 可能还有一些谁谁谁的家属赶紧去，就是可能有不倒的状态。 哦， 哎呦，你知道吗？当时那种就电话一响，特别吓人。关键是当时所有的就是都那个等待室都没人了，就剩我跟我姐两个人。 就妈妈还在， 已经超过那个时间了。 哦， 就是约定的时间了。这时候突然我手机响了 啊！ 一看赵医生给我发个微信，说妈妈手术成功 了。 哎呦，当时我跟你说，嗯，啊，那个心里啊，真的是特别特别。 谢谢所有的赵医生， 好医生都姓赵吗？ 不是， 没有，谢谢医生，嗯。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说一说您身边的好医生。 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 发 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吧。8月18号我们的雅加达亚运会开幕了，那这个中国军团开始了夺军之战啊，夺金之战。那其实昨天晚上被刷屏的一条新闻应该就要数这个孙杨了。 孙杨啊， 对对对对，孙杨昨天又做了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在昨天他夺冠之后，尤其是200米自由泳拿了一个冠军，他从来没拿过这个， 拿过， 没有在亚运会上拿过， 哦，在亚运会上 200米的这个金牌吧， 反正他在世锦赛上是拿过 啊，首夺200米自由泳金牌嘛，哦， 对对对， 亚运会上的， 嗯， 所以呢，昨天在他进行这个升旗仪式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哦， 怎么了呀？ 就是升旗的时候啊，升着旗，咱们国旗掉下来了，就往下咔落来了， 这是工作失误啊。 对对，就是他们那边的一个工作失误，然后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状况。当时孙杨本来就在那跟着唱国歌呢，然后唱着以后，就又看着那个国旗掉下来，又你能明显的感觉他那个就是拍着掌，哎呀，这个遗憾就那个感觉。但是他马上反应下来以后，他立刻走下了那个领奖台，去找他们的工作人员，跟他们 交接，你能够从他的那个口型看出来他在说英文、 哦、 就是 one more time， 就是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你必须再来一次、 重新来一次， 你必须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然后后来他们的工作人员说马上就去那边，就看到现场就重新整理国旗、然后又重新再进行了一次升旗仪式。 哦， 我觉得所以这个 大将风范， 孙杨其实越来越有一种就是领军者的一种气度了， 成熟了， 气质，就是他在这个舞台上就能够就是在这个赛场上能够感觉到他是那种霸气， 对， 或者是那种我也那种担当的那种责任感， 对 啊， 厉害厉害， 对对对对对 啊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啊，中国女排3-0横扫越南夺得开门红啊，对手都被朱婷圈粉了啊， 对， 他把朱婷拉过去跟人家合影去，哎， 对，我看了一眼这比赛，朱婷啊、基本上所有的球都给他， 他 呢一般进攻，而且都是抄手进攻，你知道吗？抄手扣球， 哎呦， 对方就连拦球的时候，拦这个球的时候，连球都没摸着，所以说咱们家朱婷怎么那么厉害？哎呦，这小朱不容易啊！ 这我跟你说，他简直就是那种叫奖项收割机，是吧？就到哪以后各种奖项，咔咔咔咔咔啊， 全拿下哈！ 对对对对，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这个游泳队的选手徐嘉余 哦， 夺得了男子100米仰泳冠军， 好像昨儿还是前儿的生日 哦，喜极而泣。 昨天是他生日，他拿了金牌，这是最好的一份生日礼物。 对，喜极而泣。但是昨天我也看了一场比赛，就是那个200米自由泳，好像是 男的女的、 男的男子200米自由泳、是就是遗憾的这个拿到了铜牌啊、就没有拿到金牌吧，但是就是 不是200米自由泳吧，孙杨就是200米自由泳， 不是200米自由泳， 200米蝶泳， 蝶泳，反正就是最累的那个，就整个身子就两只手往前趴的， 那是蝶泳 啊，那个叫蝶泳啊，对，叫蝶泳，就是那个很累、就中国选手其实是前100米都是领先的，但是后面就直接明显都感觉到就体力不支了， 后劲不足 啊、当然所以在泳池方面啊，一般都是这个中日两国 支撑 对抗 啊 比如说还有一个游泳项目啊，中日游泳大战第一天，以金牌论的话，中国队是4-3险胜，两队之间极微弱的差距。那在第一天就显现出来了啊，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在原先的预料当中，女子4×100米这个自由泳接力，中国队其实是稍微占优势的，但事与愿违，决赛是我们四棒彻底被日本封死，从第一棒一直落后到最后一棒啊。要知道日本队里的这个四个棒里啊，还出现了刚刚比完200米仰泳的酒井下海，就刚刚比完200 啊、 然后而我们的四将纯短距离自由泳选手，而且是这个整个带弹，为了决赛就一直在那准备着，但是没想到还输了， 就是还是实力是差人一截儿，对吧？ 当然伤心归伤心啊，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希望。中国队四棒年龄分别是15、16、19、20， 你看看， 哎，日本队的24、23、18、17。哎，我们再长长，他们再老老。哎， 咱也不能盼这个呀， 这不能光盼年龄， 自己提高啊。 对对对，技术上还得提高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说一说您身边遇到的那些这个好医生，他们之间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啊？欢迎您继续关注，也同时继续关注雅加达亚运会。 En esta historia algo que confesar Ya entendí muy bien qué fue lo que pasó Y aunque duela tanto tengo que aceptar Que tú no eres la mala, que el malo soy yo No me conociste nunca de verdad Ya se fue la magia que te enamoró Y es que no quisiera estar en tu lugar Porque tu error solo fue conocerme No eres tú, no eres tú, no eres tú, soy yo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看看大家还遇到过什么样子的好医生好不好、 好了，来看看多多说了，小时候2年前啊，我去儿童医院输液，因为当时不是特别严重、就让实习护士给我扎针， 哎呦好， 扎了好几次没整着，我看那小姐都快急哭了， 哎呦， 哎，我就安慰她说，姐没事儿，不疼、你继续扎， 可是小姐姐还是找不到。 哦，然后呢？ 护士长来了，嗯，就给我一针扎好了。 哎呦呦呦！ 我还以为完事儿呢，哦，结果那护士长把针拔出来，对着那护士说：“看见没？就这儿，我们再来一遍。 ”你真的假的？你给我们讲段子吧？哪能？人家护士长哪能这么干呢？是吧？ 我也遇到过，我就还是那次住院，啊，我真的，我血管，你看， 嗯嗯， 我血管、手人血管基本上是看不清楚。 你知道为啥 扎了？ 你看到？你那个手跟个猪蹄儿似的，哎，你高磊的这手真跟猪蹄儿似的，肉乎乎的，上面肉乎乎的，白嫩嫩的，然后呢，都已经胖出那种，就是小孩手上不是有那种小窝，指头窝， 哦， 对吧？ 哦， 你看他都有， 还真有。 你知道人家怎么找血管啊？你说， 那人家专业的也应该扎进去啊。最后扎的我， 人家专业的也不是带着显微镜给你扎呀。 我真的我也肿了。 你拿一猪蹄儿过来，你也找找血管，能找着吗？对不对？这个好家伙啊！来来来，看看看看那个。 那你说我们胖人怎么办啊？还不看医生了，真是 扎头吧。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啊，这个刘颖说了，我说一下，我要特别感谢武警心内的贺医生。 哦， 3年前我爸爸急性心梗进入武警医院，然后并且出现心衰、肾衰和肺炎的症状，CCU 住了，哎 ICU 吧，让 CCU 住了一个月，支架支了7个，病危下了2次，那个时候感觉天空都是灰色的，但是看着医生们一次一次的会诊治疗，最终痊愈出院，心中万分感激。 哦，是不容易啊， 这就是给的是命啊。 对对对， 对吧？这种感激真的，所以今天啊，如果大家这个您曾经有遇到过那些好医生啊，然后你们跟他有什么样子的故事，我们今天给你们一个平台，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跟我们来说一说他们的故事，好不好？ 嗯，好。Evan 也说了，去年父亲在北大第一医院做手术，特别感谢一下肿瘤外科的万远莲主任以及肠外科住院处的所有医生护士，他们是真的对待患人或患者像亲人一样。 靠，哎，坏了！我知道你们家是换人之后，然后高球之后是吧？你也不能逮谁说人家都是坏人呢。哎呦我天哪！赶紧， 条特别严肃，怎么让我念成这 样？哎，万医生，啊，你要不给他治疗一下，好吧？这个， 对对对， 看看脑子吧。你知道，要不先就放段广告，让我平静一下 。可以，哎，可以。 好， 来。 8月纯真铂金月。菜白首饰与国际铂金协会携手全新推出纯爱系列铂金饰品，千粒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更有欢乐买赠、新品专享优惠等您来。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栏目由菜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濮存昕爱心基金让孩子笑起来第5届心灵艺术戏剧夏令营近日在仁义的菊隐剧场落幕。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以及河南、北京、天津、西安、长沙和香港等地的30名留守儿童和城市儿童手拉手学习戏剧艺术，并且登上了专业舞台。 七夕之际，郝云发布了最新单曲《望京》，单曲的词曲呢都由郝云亲自操刀，沿用了郝云擅长的轻松曲调和戏谑调侃的文字，讲述了一段属于望京的奇妙爱情故事。 哎，我比较好奇啊，一会儿去找来听一听。 好， 再来看一下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三毛、齐豫、潘越云回声巡回演唱会北京站上周五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 今年正值 Michael Jackson 诞辰60周年，他的全息演唱会新闻发布会日前在上海举行。据我们了解呢，这次巡演将举办剧场及演唱会各100场。那么其中剧场演出呢，率先在8月29号启动，首批剧场演出呢将包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演唱会巡演呢将于10月在上海和北京启动。 再来关注一下8月17号新艺剧社出品的原创音乐剧《西厢》在廊坊一剧场首演，由赵永斌担任导演的这个原创音乐剧《西厢》融合了京、昆、黄等这个戏曲元素和具有音乐剧特色的流行音乐。 近日第二届克拉玛依为中国编剧原创加油活动在北京正式启动，本届活动包含了影视剧本投创、项目交流交易、行业论坛等单元，对优秀原创作品给予重点扶持。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继续关注。 脚下的土泥是软嫩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雨，叶片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带绽放的花是恋人血液。 来，抓紧时间看看大家发过来的好医生啊！一抹蓝说了，高磊大帅早上好，要说我身边的好医生，那必须要说一说这个维恩口腔医院的曲宪民大夫。虽说是个男大夫，但是呢脾气好得不得了，对孩子的耐心也是没谁了。带小孩补过牙的应该都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让人崩溃的一个过程啊，孩子不配合的太要命了，磨得我已经耐心全无，脾气都快炸了。曲大夫还在极富耐心的哄着孩子，而且还劝我别着急，医德真是棒棒的。我儿子也非常喜欢曲大爷，时不时的呢还总吵着让我去带着找曲大爷玩。 嗯， 你看这医患关系啊已经转变成朋友关系了。 是是是。 所以其实他说的事实证明，医患关系也不全都是紧张的。你看我真的是很少见有小孩吵着要去找医生玩的。 对呀、啊、你刚才我还看了一条三毛说了，上次我儿子去医院，医生说再不听话我就给你打针儿、 哦、 然后我儿子说了一句话让我震惊了，这种骗小孩的伎俩已经没有用了。 哦，他儿子说的， 他说我已经识破你们的伎俩了。 哦， 是这意思吗？ 就是反正他儿子已经说你骗我，我不信你，你是吧。来来来来看一下这个，还有这个其他的朋友啊 ，Summer， 对对对 啊，经朋友介绍，我到北京宣武医院挂胡海亮医生看腰腿疼痛，他诊断后建议我最好去神外科诊疗。 嗯， 在住院手术之后，深感这所医院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任的团队，从医生到护士到手术室的医护人员，都让你感到体贴、耐心和周到。 嗯，对对对，哎呀，我看一下 SXW 也说了啊，说两位主持人好，要说好医生我就说一个，他是八十年代友谊医院化验室的一位老护士长。 嗯， 由于他对工作和病人的认真负责，拿着化验单和尿液直接找内科主任，并指责大夫说，哎，你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负责任啊，这个不细心啊等等的，甚至有医生认为，哎呦，我是他家亲戚。 哦， 但是其实并不是。 对， 说至今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大夫啊。 嗯，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献上我们迟到的祝福，祝所有医生们节日快乐。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8月23至8月26日，大中电器中塔店跨界开业，全场5至8折，高端品牌家电云集、卡通形象主题馆、乐高玩具超市、烘焙教室强势进驻，买电器选北京就这儿了。 口碑 APP 在北京发放高温津贴了。8月1号到9月30号，每天上口碑 APP 可以领取5元红包，累计可领300元。不想等，用口碑点单。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哇，你们家孩子最近成绩提升了不少啊！ 是啊，孩子选了青青家教的专业老师，在家学自然学得好。 青青家教 APP 让专业老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青青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太热了，快来26度的中国马镇住星级酒店，看大型演艺，玩马主题乐园，吃烤全羊，坝上草原，中国马镇，凉快。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的，咱们先说说北京。北京呢，今天天气实实在在是不错的。早晨呢，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之间，天气是凉爽舒适的。只是呢，能见度稍微差一些。不过呢，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随着气温的上升啊，这个能见度会迅速转好。那么9-10点钟之后，城区呢就会在8到10公里。中午以后呢，东部南部地区也会在1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今天天气整体还是不错的，只是呢，光照比较强，气温上升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不过呢，这个32度呢，并不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热，因为呢，空气湿度比较小。只要大家不在太阳下直晒，应该说还算比较舒适的。所以说呢，请大家中午前后，一个是注意防晒，另外一个呢，应该是尽量减少在太阳下直晒的时间。那么，其他地方的天气呢是这样的，因为温比亚呢已经现在向东移动了，实际上昨天呢对北京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只是造成了部分地区的小阵雨天气。这个现在呢基本上这个东部地区啊，这个风雨都是比较大，所以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就是预计啊，受这个减弱的温比亚的低压系统影响，那么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黄海这个地区呢有9到10级的偏大风，阵风呢可以达到11级12级，黄海中部呢偏东海域有8级，阵风呢9到10级。这是一个风的情况。另外呢，中央气象台还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 到明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吧，基本上是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中东部、吉林的东部、黑龙江的东南部，还有甘肃中部、宁夏北部这些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其中呢，辽宁东部和吉林东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一定呢会有特大暴雨，最大雨量可以达到250到300毫米。上述地区呢有时候还会伴有短时强降雨。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这些地区呢是不适宜大家出去游玩的。另外呢，今明两天受高空槽的影响，西北地区中部将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其中呢，甘肃中东部、宁夏、陕西等地呢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局地会出现大暴雨。由于呢西北地区这一带啊地质条件特别差，对于这个灾情的承载能力也是很差的，因此一定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出现，所以这些地区也是不适宜大家那个去那游玩的。另外呢，就讲一下这个高温情况。南方呢高温啊再次增多，随着南方的降水减少啊，尤其是四川盆地东部以及江南一带基本上没有什么雨水了，今后三天的高温再度发展起来，尤其是明天啊，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北部，还有湖北的南部、安徽南部以及江南大部，气温都在这个都会升到35度以上，而且呢空气湿度比较大，这个闷热的程度是比较明显的。 嗯， 况且呢有些地方呢恐怕会达到38、9度，这些地方呢假如去旅游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好的，嗯，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再 见。 哎，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保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纵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东侧1公里东向西方向有事故，京藏高速出京方向清河收费站北侧1公里出京方向也有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影响后车通行。在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也有事故，西三环六里桥南侧南向北有事故，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的北侧进京方向接报有事故，占用了外侧第三条车道，后车注意避让。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哎，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呢，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一直在说的互动话题是说到我们身边那些好医生，还有很多朋友这个发过来了很长的微信，我们没办法念啊，时间的关系。那我们这个先来说一说他们都 提到的哪些好医生吧。 嗯嗯， 比如说要感谢北医三院的产科赵阳玉主任和王岩主任，他们给灯下伊人带来的温暖，还有 Miss Q 他的妈妈啊，曾经在非典的时候直接跟他家人说，说如果我在这场这个，他妈妈是医生， 嗯嗯， 如果我出现了意外，把我的遗体捐给实验室研究药物。 哎呀， 这个都是，还有很多，比如 说 他的妻子都是医生，还有自己的老公是医生的啊。再一次向医生们表示我们的敬意。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给大家带来的啊，是绝对的劲爆的消息。 对， 你们一定要好好听啊，一定要拿好本、拿好笔、拿好手机，准备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是是是， 因为今天我们请来的是 何鹏 ， 欢迎。赶紧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因为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嗯，欢迎鹏鹏啊，这个鹏鹏刚才来了以后就跟我说，哎呦，今天太劲爆了，太劲爆了，来来，鹏鹏怎么劲爆啊？ 对，因为中信旅游啊出大事了。 有 好事儿、哈。 对，出大事了，出大事，出什么事儿呢？在这个金秋啊，刚刚我觉得就是这两天天气慢慢的转凉了， 嗯， 正在呢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秋高气爽的时候，大家的心情可能也跟着咱们的北京的天一样，慢慢的就放飞自我了。 嗯， 那么大家想去哪玩呢？中信旅游其实在这周的8月的25号、26号这两天，在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中富大厦二层的宴会厅，又会开始了我们每年都会做的中信旅游的秋季会员回馈日的活动。 哦， 哎，那么就在我们出发吧的这个节目里面，让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先睹为快，我们出什么大事呢？我们在赔本赚吆喝。 哦哟， 怎么叫个赔本、哎、 所以我福利的是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怎么是赔本呢？就是我先说几条我觉得看起来比较赔本的线路吧。 好， 比如说这个有品有质有普尔曼的泰国双岛5晚7天3999元买一赠一。 等，两个人 。 而且是普尔曼酒店。 普尔曼酒店， 对呀、啊嗯， 你去介绍一下 奢华酒店，奢华国际， 就是我们住在这里边。 对对对，我们会在普尔曼酒店里面有住宿，3999两个人。 我告诉你，平时 是不是还是挺赔本的， 一晚就得2000多、 嗯、 啊， 住宿费。一晚酒店的住宿费， 所以哎，各位啊，如果呢你们听到了以后啊，这个消息啊，你们现在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 嗯。 多少的 6515-8199以及6515-8299， 对，可以先过来打了电话呢进行一个抢位啊，然后那个 线路， 对对对，了解一下线路啊、 嗯、 这个不这我们后面会有工作人员在跟您取得联系， 对对对对对， 不是说打来电话就是我定了。我知道你可能回家要跟像高磊这种跟媳妇儿再商量， 当然必须商量啊。 但是媳妇儿一听3999，你也不赶紧拿下来，你还商量什么呀？ 就在本周六日啊，哈， 对，本周六日8月25号、26号两天，在北京朝阳区工体东路中富大厦东大桥的蓝岛附近、 哦、 咱们地铁的6号线是可以，6号线的东大桥站出来就到了 啊，就是我们 非常的方便， 我们会在那里有这个特卖会， 两天的会员的回馈日的活动、 哦、 那么刚才我们只说了一款产品，电话就响了、 啊、 就是泰国有品有质有普尔曼的泰国异地双岛5晚7天、嗯、3999元买一赠一，就是两个人、 哦、 那么还泰国呢还会有说，我们说到泰国会大家有很多种玩法嘛， 嗯， 有说去泰国第一次去泰国可能去的是曼谷巴提亚， 对， 那么有品有质有普尔曼的线路走的就是这样的线路， 嗯， 3999两个人、嗯、那么还有的客人呢可能去过一次曼谷巴提亚了，再想去泰国哪里，去普吉岛， 嗯嗯， 普吉岛这边呢是4999元、嗯、两个人、 嗯、哦， 一个人是2500块，那个一个人是2000块、哦、所以大家说想要在8月份、9月份、10月份的期间想把泰国真的玩一个遍，那您其实可以定一个九月初的有品有质有普尔曼的曼谷芭提雅线路，可以定一个九月中或者九月底的泰国普吉岛的线路。 哦， 泰国玩全了。 对， 哦、 有特色的地方， 而且这个季节应该也不错吧， 哎、 挺适合的。 加一块4500块一个人。 哇、哦， 你想想， 去泰国玩两次， 你飞三亚的话，你都得5000多，含税往返的机票、 哦。对，如果觉得还不够刺激，可以十月份再加一个3680元买一赠一的我国台湾。我国宝岛台湾环岛8天，3680，相当于一个人是1840，对吧？刚才是4500，再加1840，实际上是不到 6000块钱。 对对对对对，6000多一点点， 6000多一点点， 6003左右，就可以把一次国内加两次出境玩得非常的开心。 我去台湾8天，一个人1800多， 对，1800的1840， 全含这个是 全含， 来回机票都买不着啊， 买不着，你买那转。 暖机的都没有这么便宜的，是不是？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啊！所以这个都会在就今天，您可以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抢先了解一下这个线路的详情啊。 对，只是部分，只是部分， 只是部分，还有更多这个的，您可以关注一下8月25号、26号在东大桥中富大厦进行的众信旅游会员特卖会。来，今天节目当中，鹏鹏还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好消息啊？ 刚才说的都是离咱们稍微近一点点的，我们的飞机如果说飞行时间再远一点点，可以考虑到这个新加坡还有巴淡岛。新加坡和巴淡岛是新的一个城市加海岛的组合。最近不是巴厘岛可能火山啊影响会比较重，最近的这个地震也比较频繁，所以我们原来的新加坡加巴厘岛的行程调整为新加坡加巴淡岛的行程，也是能够让大家在城市和海岛之间找一个完美的结合。对新加坡一点了解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新加坡是一个特别适宜旅游的城市。这个城市为了吸引全球各地的这个游玩达人，建了非常多的主题乐园，所以说如果您带着孩子想借着十一假期去一趟这个新加坡，其实可以考虑考虑像新加坡加巴淡岛这样的行程，价格呢是3999元，一个城市加一个海岛。我们可以在新加坡玩环球影城，可以在新加坡去体验圣淘沙的一些游乐项目，可以去看海洋公园，然后可以去看鱼尾狮，去乘坐摩天轮，然后去金沙去上看看上面的那个无边泳池，然后可以去巴淡岛上轻轻松松在海边再做一个两晚上的一个海边的度假。那么城市加海岛的完美组合就在新加坡加巴淡岛，3999元。 嚯、 这也很超值的，真的 超值。再远一点呢，大家可以考虑去一趟迪拜呢是4999元，带大家去领略一下迪拜的这种沙漠中和海洋边的这种奢华，精致的奢华。然后5999元可以去到哪儿呢？可以去到非常远的啊，美国5999元，不一样的美西峡谷彩雪公园美景版西海岸品质三城特卖价5999元，美国。 哎，大帅，我能借你几天年假吗？ 不可以。 哎，这怎么那么便宜啊？ 去美国 啊？对，几天？这是自由行吗？还是跟团呀、 我们会跟着我们行程，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像刚才我们说的有彩雪、有公园，然后是一个美国西海岸的三城品质游。 哦， 我有签证， 我可以。这个楚涵特别喜欢这个去美国、 是吗？ 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然后我请几天年假。 真的，因为我原来我记得好像最便宜也就7000多， 对对对， 去美西，怎么现在5900啊？ 就是所以众信旅游出大事了嘛，开始正常的会员回馈日。其实一年呢，我们会在春季、秋季分别回馈我们的会员一次，每次都会在我们出发吧的节目上先优先剧透给大家，所以大家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然后我们 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哈，6515-8199以及6515-8299。哎，当然如果打不通的话，咱也可以拨打咱们众信的咨询热线，是 6879-0466，6879-0466。 有位笑涵的朋友问，这个台湾那个出行时间是什么时候？ 台湾的出行时间是10月、11月、12月都有，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团让您选择，现在的具体日期还不知道，算是一个远期的产品。您等到出发前一个月的时候，我们会跟您确认一下十月份的团期如下，您看您走哪个？如果您不能走，十一月份的团期如下，您看您能走哪个？还不能走，十二月份的团期如下，您看您能走哪个？还是不能走，给您退钱。 你看我们众信就是这么透明，就这么大气。 就关键出事儿啊！ 出事儿！ 来，那个 刚才说的美国了吧？ 对， 那美国 有 哪？ 欧洲还有啊，欧洲还有。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12天的行程，这是一个去欧洲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首次去欧洲的一个必选线路，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个欧洲的这个历史起源可能，推进可能源于意大利，对吧？古罗马帝国嘛，所以呢，这个源于在意大利去领略一下古罗马帝国的一些史诗的遗迹。那么湖光山色能被称为这里的就是瑞士，风景非常的好，这个手工业制造业非常的好，很精致。然后法国呢是时尚浪漫购物之都，德国呢是一个汽车城市，然后又是一个工业国家，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人很严谨，然后德国制造是被定上一个标签的。 对对对。 那么其实欧洲的初次旅行，这四个国家真的可以作为一个首选。第一次去欧洲可以了解了解，然后之后您再从这个德法瑞意开始，然后再慢慢的延伸，可能去到哪些地方，西欧、东欧、南欧、北欧，慢慢的你会跟着众信旅游，您的脚步会踏遍欧洲的每一刻每一片土地。那么德法瑞意作为一个欧洲旅游的入门级线路，6999。 哇、 四，哎，对，哎，磊磊刚回来，哎，磊磊花多少钱？磊磊， 我不告诉你 花多少钱。 我当时买的就往返转机的机票，而且还挺折腾的，光机票还税4000多。 哦，一个人。 对呀， 嗯， 我还没加酒店，酒店很贵的， 哦， 尤其在德国的酒店，法国 经常容易预展，一晚上的酒店会在60到80欧都住不到特别市中心的， 住不到，那很远了， 哦。 你要市中心的购物一条街，就是那个大概都是在1000人民币左右一晚， 奔着120欧起， 真的真的是， 哦，所以咱们这次的行程。对，这个刚才的价格是多少来着？ 6999。 6999。 全含。 对，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如果大家呢，就是去过法瑞的这个客人，可能觉得这条线路对您来说已经是走过了的。 嗯。 那欧洲这边还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您可以去一趟东欧。 嗯。 东欧都有哪些国家呢？可以去奥地利、匈牙利。 嗯。 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 嗯， 就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欧洲6国12天，7999，比刚才贵1000块钱， 哎，嗯， 好， 哎，多两个国家，然后天数是也是12天， 嗯， 也可以作为您的欧洲旅游的一个升级版。其实这样的线路特别特别适合银发一族去考虑一下， 嗯， 因为他们不用考虑这个 请假 假期，对，嗯，所以什么时间去都行，那可以在这个时间走一个抄底。 嗯， 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问问自己的父母愿不愿意去一趟。东欧这个地方呢，因为它还有一部分是跟着这个社会主义气息非常非常浓重的， 嗯， 所以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嗯， 而且呢，每天的行程呢非常的轻松， 嗯，好， 有很多的历史遗迹，比如说奥斯维斯， 嗯，好，接下来是，对对对，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65158199和65158299，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来事先了解一下这些线路的详情。 好，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广告。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一看，有些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发来了微信，然后这个表达了自己的疑问。比如说豆豆就问说，为什么这么便宜，机票都下不来， 嗯， 你们肯定有隐形消费，你们肯定是消费团。还有 Rainbow 说了，欧洲和美西这个价位你们有自费吗？来，鹏鹏， 是这样的，咱们出境旅游呢，我们的这个价格呢，包含的是咱们全程往返的机票、全程的酒店、全程的这个我们行程中所安排的餐食，以及我们行程中所包含的一些景点的内容。 嗯， 然后呢，像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隐性消费，隐性消费其实我们在行程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 嗯， 我们不含的内容呢，可能在不同的线路有如下几样，您可以注意听一下。第一个呢，我们可能就是在东南亚的这个泰国产品里边，可能会有可能不含签证费，因为我们不知道您的签证是大概是从哪签发的， 嗯， 然后呢来不来得及，是不是要办落地，泰国的落地签证费和贴纸签证费的收费价格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签证费没有含。这个如果您提前办理的话是240元，落地办理的话是460元左右， 嗯， 然后之后呢，这个所有团队的这个叫服务费是没有包含的， 嗯， 这个根据不同的国家去的它的收费服务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如果您要去泰国的话，可能服务费大概是在400块、 嗯， 这个包含的是司机导游的服务费、领队的服务费，加上境外一些酒店税费， 嗯， 然后如果您是去这个欧洲的话和美国的话，它是按照天收费的， 嗯， 每人每天一天，如果是美国可能是8到12美金，如果是欧洲的话可能是8到12欧元，根据不同的目的地它有不同的收费标准， 嗯， 然后自费项目是这样，您在就是我建议也是建议您打电话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行程这个广播之中给您说的行程，您可以让我们的旅游顾问给您先发送一份，我们所有的自费项目在后面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自费清单， 嗯， 您想去哪个您自己看就可以了，不去也没有关系， 嗯， 我们也没有强制说一定要强制您去购物啊，或者强制您去自费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安排， 嗯， 因为这个钱呢是在您自己兜里的， 嗯， 我们只是说包含了整个的线路的一些大体的安排，机票、酒店、这个游玩加餐食， 嗯， 至于这个行程您想 再定的丰富一点或者再简单一点，其实是一个丰俭由人的选择。 嗯，而且这个今天何鹏在节目当中都已经这样说了。 对， 还有我们说众信它有一个品牌的这个保证在这个地方， 对， 它不会有一些什么强制你去购物啊等等的啊。 没关系，您在众信旅游如果碰到了任何想要处理的想要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跟我们做一些互动，我会收集反馈给我们的经理。那么我们的每周一众信旅游何鹏都会在这里跟大家，在这里用声音跟大家见面吧。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我们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我们是有品有质的保障。嗯， 好啊，那这样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有品有质的出行线路。 哎，刚才呢说到的是欧洲的两条非常经典的线路，如果大家想去，就说到是价格是在6999到7999的这区间。那么6999和7999还能去到哪儿？沙漠与海洋的约会，听说埃及。红海八日6999，浓墨重彩土耳其特洛伊卡帕多奇亚7晚10天7999，只是在这两个区间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些线路。所以说我们刚才梳理梳理啊，有这个3680的我国台湾，对吧，3999的这个有品有质有普尔曼的泰国的曼谷芭提雅，4999的这个普吉岛，这三条线路全部都是买一赠一的。然后之后呢还有5999，4999的迪拜，5999的美西，6999的欧洲德法瑞意，还有6999的埃及红海，7999的东欧6国12天和7999的土耳其。 嗯， 我这只是刚才是几条啊，7条8条， 差不多吧， 1/2。 哦， 我们有1200多条线路供大家去选择，所以在广直播之时间肯定跟大家说不完，我只能捡一些特别我觉得具有一些就是买到肯定赚到的产品告诉大家， 对，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所以一定要记住我们8月25号26号就是本周的周六周日两天，在北京市朝阳区这个东大桥中富大厦二层的宴会厅组织我们众信旅游的会员回馈日活动。所以一起出发的听友今天已经剧透给你们了，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 对，还有我那很多朋友在问问题啊， Tony 说了，我刚刚订了国庆去美国，我听到你们的价格我哭了， 5999啊，我们的价格。 他问了说法国的团期是什么时候？ 德法瑞意的行程是吗？我们德法瑞意的行程是每年的11月份开始都会有，11、12也是一个预售团，大家可以随时进来了解一下。刚才还有6999还可以去哪里？还可以去俄罗斯。俄罗斯6999是从9月份开始到整个10月份一整个月都是这个价格。然后如果觉得还不过瘾，目的地还嫌少的话，我们还有去到西班牙一地乐活西班牙，是带自由活动的产品，在2018年的11月份和2019年的1月份都会有14999买一赠一和一个人7500。 哦，这是买一赠一的西班牙。 买一赠一的西班牙。 有一位安的朋友问说，有去澳大利亚的吗？ 澳大利亚的线路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像这么这个 大的 促销，因为澳大利亚的实际上说在这个季节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一个旅游季节。不过您放心，您在这个8月25号26号两天去现场所有预定众信旅游澳大利亚你能够看到的网站上呈现的线路，你找我，我都能至少给你便宜666。 厉害了，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的行程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个预售的团队，您可以在从十月份开始就会有，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来了解行程，然后日期呢可以跟我们的旅游顾问再做商榷，不合适就退款。 好，6515-8199和6515-8299。 对， 打不通的话您稍微等一下，因为现在确实电话比较忙，然后我们会开到9:30啊。 对，你也可以拨打我们中信旅游这个自己的电话6603-36986603-3698进行了解。 嗯，那办签证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这个您放心，中信旅游的出签率在整个中国市场上还是遥遥领先的。您无论是办哪国家的签证，都会有我们非常专业的旅游顾问进行给您专业的指导，我们会告诉您哪个签证大概需要什么东西，您的这种情况办理这个签证是否有难度，我们是否建议您送签。所以您放心，我们不会强制就是强行的给您去送一些您可能现在签证办起来比较费劲的一些国家。 好，还有人问在有斯里兰卡的线路吗？我觉得有吗？ 有，斯里兰卡这边呢也是，就是您可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去了解。我也是给您一个承诺，就是您找我一定给您至少便宜666。 哇，那到时候当天我跟你说，这个多准备这件衣服，你小心被人扯烂了。 哎，记得找鹏 过来。哎呀，快来，我要去哪儿？ 那也就是周六周日两天，你会守在现场喽？ 我都会在现场。